做香煎，各地方嘅業例啊，咁啊或者呢個時序不好，咁啊呢啲地方咧有呢個饑荒，亦都有嗰啲業例嘅疾病。咁話服刀兵就拆難鬥爭，咁啊亦都兼有咧或者咧，例如刀啊、兵啊、拆啊，種種咧彼此鬥爭之難。我話兼餘嘅一切壓難之地，咁啊亦都兼有其他咧，包括或者水啊、火啊，一切嘅災難。咁啊嗰個地方咧，如果有咁樣嘅災難發生啊，我話捨此神咒，咁啊我哋書寫咧呢個大十頂神咒，我話定書嘅屍體啊。個死咧，佢就可供養處，即係可以供養嘅地方。就話鐵車上啊，咁啊中國話叫做銅，咁啊即係寫呢個石咒，放喺呢個可供養嘅地方，或者放喺呢個銅嘅上邊。咁啊令其國土就所有眾生就奉完之咒，咁啊令到呢個有饑荒、疫例。要刀兵拆難等嗰個國家嗰啲人啊，個奉迎嘅施咒，恐誠懇咁咧，來到迎接呢一個神咒，就禮拜就恭敬，就一心供養啊。咁啊，嗰啲人咧禮拜呢個神咒，恭敬呢個神咒，要一心咧供養呢個神咒，個令其嘅人民。各各身配啊，咁啊或者令嗰啲人咧，自己每一個人嘅身上，咁啊配戴主嘅神咒，就話各各安所居宅地，或者取嗰啲神咒咧，安響呢個國家裏邊嗰啲人啊，咁啊佢所住呢個地方個家宅裏邊，佢一切災難就即刻消滅啊！咁啊，食呢個神咒嘅嚟，有關饑荒、疫疾或者刀兵拆等難咧，咁啊，應時就係消滅，都係以呢個神咒嘅力量。個阿難在在處處，就各土眾生，就隨有此咒，就天龍歡喜啊！咁啊，佛又同阿難講。任何一個地方，我話在在處處嘅國土，以及國土裏面所有嗰啲人啊，佢就國土眾生，不隨有此咒啊，咁啊隨著呢個地方，咁啊嗰啲人咧有呢個咒，咁就天龍都歡喜啊！凡係有個咒嘅地方，咁啊天龍八部嗰啲護法善神啊！都生個歡喜心啊！就風雨順時，就五谷就豐恩啊！咁啊，嗰個時候有咒呢個地方嗰啲人啊，咁佢感到所謂風調就係雨順，咁啊五谷都豐收啊！個兆事就安樂嗱，兆事都兆，十萬就為一億啊！咁啊十億都就為一兆。兆事咧就係話有十億咁多嘅人，咁啊人人都得到安樂，無需疾病啊，就無需災難。佢亦復能真，就一切惡經隨方變怪，災象不起。咁啊有神咒嘅地方，咁啊以呢個神咒力啊，能夠鎮壓嗰啲一切嘅惡嘅經。咁啊，呢啲惡經咧，點解稱佢為叫做惡咧？佢能夠隨方變怪啊，咁啊變出種種嘅怪形、怪象，咁啊擾亂嗰啲人，咁啊災象就不起啊！凡係有象有咒嘅地方，所以嗰啲惡經咧，佢都唔能夠生得起。佢人無就環繞啊，咁啊有咒嘅地方嗰啲人咧。冇呢個災患，冇呢個妖疾，係扭下而家鎖，不著其身，扭 就是阻住个手的，鞋呢就是阻住个脚的，枷呢就是阻住个颈的，锁呢就是锁住全身的。咁啊，凡系有神咒嘅地方啊，有关呢个钮、枷锁种种嘅刑具咧，都唔会着呢啲人嘅身体啊。咁啊，即使话有此咒地咧，都冇呢个犯罪之事啊。所以一切嘅钮系枷锁都不着嗰处嗰啲人嘅身体。个昼夜嘅安眠嘅常无恶梦啊，咁啊日用夜。当你休息之时呢，你就不会发那些恶梦啊，你不会生这个恐怖之心。阿难的是娑婆界，他有84000的灾变恶经，佛又跟阿难说，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有84000那些不同的灾变恶经，他会种种的变现的。第28大恶经就以为上首啊，那咁啊28经啊，以呢个孔雀经啊，嗱东方就有七经，咁啊呢七经嘅名字咧叫做仰、笔、衣、参、颈、鬼、柳，名为佢就东方嘅七经。咁啊南方咧就亦有七经啊，佢个名字叫做星、将。亦很多抗低，咁啊，若是话西方嘅七经咧，就名为叫做房、心、美、鸡、狗、牛、女。咁啊，若是北方嘅七经咧，就名为虚、伪、失、敌、灰、柳、慧。嗱，咁啊，每一方啊都有七经。咁啊，四七嘅二成为28咧，大嘅恶经啊！咁啊，呢个28嘅大恶经啊，就系为呢个84000灾变恶积嘅领导人，我话以为上首。佢就复有八大恶经，就以为其子啊！嗱，呢个八大恶经咧，照呢个长水座里边讲，就系金。木、水、火、土，咁啊五行啦，加上呢个罗喉星、计刀星同埋呢个碎星啊，咁啊一共就名为八大恶星啊，即以为其子。佢作种种形，咁啊佢能现种种嘅不同嘅形状啊，佢出现世时，咁佢出现呢个世间。佢话能生众生嘅种种嘅灾异啊，咁啊能够令呢个国土嗰啲众生咧感受到种种嘅唔好嘅变异，例如风大啊，或者雨大啊，或者啊火灾啊，咁啊其他种种咧唔吉祥嘅变异之事啊，佢话有此咒地就即皆消灭啊，凡系有此神咒嘅地方。咁啊，以上所讲种种嘅灾异啊，唔吉祥嘅事咧，都即皆消灭。得十二由旬就正如撇晒地啊。嗱，咁啊由旬咧，咁啊印度嘅话叫做二线罗，中国话咧就叫做合嘛，即系话大者就系有80里，中者就60里啊。小者咧就为40里一个游程，嗱咁啊，亦就话十二游程咧，亦都唔好话大，佢亦都唔好话细啦。咁我哋以当中嚟计咧，咁啊60里定一游程，咁啊十二游程嘅地方都好大噶啦。佢就成结界地，就系成一个结咗界嘅地方，就思想不良就永不能入啊。在呢个十二由旬结界地嘅周围范围里边，所有嗰啲恶嘅、嗰啲不好嘅事事物物啊，嗰啲妖精鬼怪啊， 都永不能入啊，永远唔会入到呢个十二楼层以内呢、这个结咗界嘅地方嚟到扰乱嗰啲人。佢话自古以来就宣泄此咒，以未来世保护初学诸修行者入三摩提，个身心泰然，得大安稳，更无一切诸魔鬼神。及无此来对冤还宿殃旧业尘债来将老害，以及众中诸有学人及未来世诸修行者，依我坛场的而法时界所受戒指逢经竞争，于此咒心就不生而悔，自善男子于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十方如来就变成妄语啊。咁啊，指一段经文咧，就系、是、明因人灭恶生善功德第三科，名为佢就劫劝啊，就系、是、有四种事咧，佛咧要劝我哋啦，要移法啫，嗱就系、是、第一要移法之残墙，第二咧受戒嘅地方要移法，第三咧。是移法呢到持戒，第四依这个咒呢生一种深信之信仰，那么有如是四事具足呢，那么这个人持咒啊就决定得到利益，我说自故而来，那么以是上文之故啊，那么而来即是佛，那么佛呢就宣示持咒啦，佛呢就觉得持咒啊有如上种种的功德妙用，所以佛呢就常常宣说此咒，就于未来世在这个末法的时期就保护初学诸修行者就入三摩提啊，那么以这个咒之力量保护这个初发心初学的人，就诸修行者即是属于呢初学发心修行的人，他入三摩提啊，就入呢个三摩时地，个身心泰然，就得大安稳啊！咁啊，以呢个咒嘅力量，咁啊保护呢个初学嘅人，咁啊令佢得到呢个进入三摩提啊，以佢若身的若心得到泰然安稳，即系话无事灾障，佢话更无一切就诸魔鬼神。及无此来冤还宿殃旧业尘债就来伤就老害啊，只是说明这个神咒那种的威力，他说更无一切有关这个冤魔的鬼神来到老害这个持咒者，以及呢无此时来这个持咒人本身啊，咁以往嗰啲冤家、嗰啲灾殃、旧业尘债啊，以共旧嘅业力，以共旧嘅债行，就来伤老害啊！所有有咒嘅地方，咁一切嘅魔鬼、一切嗰啲神灵，以共一切嗰啲冤家、嗰啲宿业啊、嗰啲旧业、嗰啲尘债咧，唔会来。老害这个持咒之人啊，他说以及众多就诸有学人及未来世诸修行者，他说在这个末世的时期所有那些发心修学出世的人，即是有志出尘的人，以及未来世啊这个诸修行者，他说依我坛场，即是依我上来所说的方法，那么建立这个坛场就移法持戒，那么依我上来所说，那么移法呢去受戒去持戒，手受戒指就逢清净僧，那么为自己受戒这个戒和尚呢，我们亦都逢遇到这个清净第一沙门僧啊，咁啊，为我哋作呢个戒师傅，及依此咒心就不生而悔啊！咁啊，同时呢个人咧，佢对于呢个咒心 永远不会生个怀疑，永远呢持重啊，绝无半点嘅后悔，就等于话个深信啊。咁啊，指个大佛顶首灵如心咒，的确咧能够灭罪、增福啊、消业障而得到清凉解脱，咁啊佢就不生疑惑。个善男子，佢话依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十方如来则变成妄语啊！就话若如我哋有以上种种嘅旧业尘渣，或者诸魔鬼神啊，咁啊来到扰乱我哋之时，咁啊我哋亦都咧移法建立坛场，移法持戒啊！呢、这个戒和尚咧又系清净，而我哋亦都一心恳切传念咒嘅名字。咁啊，变成十方之佛啊！所有一切嘅护法善神啊，佢都要保护呢个持咒行者，还令佢得到啊心通就开朗。故话依此父母所生呢个肉身，咁啊，如果唔得到心通啊，唔得到复烦恼，咁啊，十方如来变成妄语啊，十方之佛呢？变成就讲大话，系呃我哋，因为十方诸佛正觉究竟无上菩提是真语者，是实语者，是如语者，是不狂语者。咁啊，说明佛凡有所说，咁啊都系真实。所以佛上来教我哋持戒，教我哋要持咒，咁啊以持戒持咒之力啊，咁啊消灭一切嘅犯戒罪。亦都消滅一切的災障，凡是有此咒的地方，我們要念咒，我們要恭敬，要供養咒啊。那麼一個人呢，當然是業障就很輕啊，得到大徹大悟。所以說依此的父母所生之身呢，肯定是得到開悟，得到心通。若是他得不到開悟，得不到心通呢，咁就变成十方如来即成为个妄语者啦。咁啊，当然就无疑是个道理啊。咁啊，即是证明啊，我哋能够发心持呢个清净戒去忏悔，咁啊又能发心诵此个大佛顶首灵如神咒啊。咁啊，肯定以呢个持戒力，以呢个诵咒嘅心力咧，咁啊，将我哋一切嘅旧业尘渣、来生老害者咧，都消灭于无形，就显示呢个神咒嘅威力。吉思嘅语语，会中嘅无量啊，八千嘅金刚，佢一时不时就合掌顶礼，二百佛言，即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者。以是梵王，并天帝释、四天大王，亦亦于佛前同时敬礼二百佛言。怎有如是修学善人啊？我当力尽心自行保护，令其一生嘅所作如愿，复有无量夜叉大将、诸罗刹王、富丹罗王、鸠盘茶王、皮舍遮王、行罗夜叉、诸大鬼王合诸鬼罪，咁啊亦于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愿护持诸人，令菩提心福德圆满。啊，复有无量日月天子及风书、雨书、云书、雷书、正念法等连续循观，诸经卷读，亦于会中顶礼佛足嘅二百佛言。我亦保护自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谓，复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即精奇，定风神王无色大天，于来前同时启手而发佛言，我亦保护自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无魔事。咁啊，此一大节经文就系重宣佛顶神咒嘅第三科啊，名为叫做护法实愿。 咁啊，或者可以講話術現符法，咁分為兩科啊。現在初科係八部中，即叫天龍八部中啦。術術咧，佢哋現係發現咧扶持呢個持咒者，發現咧扶持佛法。佢話是是已已，咁啊上來佛咧結咗啊。有關呢個持咒功德種種嘅好事之後，就會中嘅無量八千金剛就一時佛時合掌頂禮。嗱，咁啊當時嘅法會大眾咧，咁啊響佛嘅面前合掌咧嚟到頂禮佛，佢哋二百佛言啦，咁啊屬於經家罪，咁啊説明呢個會眾裏邊啊。有無量數唔出咁多八千金光咧，咁啊一時齊來佛咗，與佛合掌頂禮，咁啊同佛講啦。佢話：我當得誠心保護如是修菩提者，就係話我啊應該要好誠心誠意咁樣保護如是呢個持咒修善呢個人，因為有持咒，佢又修善啦。咁啊，你都唔保護佢，咁啊，恐防佢呢個道心就有損。所以現在話我咧就好誠懇咁啊，咁啊，扶持此一個如法修持咒呢個人。佢話以時梵王並天帝釋四天大王。你知佛前同時頂禮二百佛言，怎有修學之人？我當盡心自誠保護，就令其一生所作如願。你就對於呢個梵王呢方面咧係負法。我話以時呢個梵王同埋呢個天帝釋，以共呢個須彌山呢個四大天王，佢哋亦於佛前就同時頂禮二百佛言啦。亦都同時在佛前咧，咁啊同佛頂禮啦，然後問訊長跪，咁啊合掌咧同佛講話：，就怎有如是修學善人，我當盡心就自誠保護啊！就佛話佢審查係觀察，觀察咧有如是一類嘅修學善人，佢話我當盡心係自誠咧對佢保護。个令一生的所作如愿啊，令佢一生所作或者有所求咧，就即皆满愿。个复有无量嘅夜叉大将、猪罗刹王、富丹罗王、鸠盘茶王、皮舍遮王、频罗耶加、猪恶鬼王及猪鬼祟，佢亦于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愿。扶持是人令得菩提心，速得圆满，亦复都无量。嗱，咁啊，此一段咧就系说明啊，咁啊，复有好多好多个无量咁多，嗰啲夜叉同埋嗰啲大将，即系夜叉嘅大将。嗱，猪罗刹王啊，好多嗰啲罗刹鬼嘅领袖，个富丹罗嘅领袖叫做王，嗱，鸠盘茶嘅领袖啊，叫做鸠盘茶王，咁啊，皮舍遮王同埋呢个频罗耶加猪大鬼王啊，以及一种种嘅啲工具，佢亦于佛前就合掌顶礼，我誓愿就扶持是人啊。咁啊，佢哋見到前文有咁多嘅金剛無量嘅護法神，都喺佛前發現啊，扶持呢個受者，所以只一類鬼神啊，佢亦於佛前合掌禮佛，我亦唔知十年啦，扶持受持此經嘅人啊，令佢呢個菩提心咧迷速，令佢呢個菩提心啊係速得圓滿成就。他说复有无量日月的天子及风师咁啊，指理风啦。他话雨师就指理呢个雨，云师啊就系调停嗰啲云啊， 雷絲呢就是指你這個行雷閃電，正善法等，咁正職呢是閃電的之神。分辨衰的秦官，咁即是思念直罪，監察人間，看看他善與惡呢是有多少這一類的秦官。他說知星就眷屬，咁所有的星宿他那些眷屬，他逆於會中就頂禮佛足是280年，咁此三句經文呢就是增加罪業，就是罪術波瀾啊。咁禮佛的儀式呢個童話講佛的儀式，他話我欲保護自修行人安立道場就得無所謂啊。他話我等呢在呢個會中亦都要發現啊，保護只一個修行持佛心咒的人，咁啊令佢安立道場，於其中間咧無有呢個魔障啊，我話得無所謂。我復有無量山神，即係山裏邊嘅神嗱，咁啊山就真係無量無邊咁多，你有大有細啊，咁啊所以話無量山。海咧就屬於啊呢個大海嗱，咁啊無量山神。是一樣啊，海神呢與你這個大海的潮水漲退或者管大海裏面的畜生，那就稱為叫做山神與共個海神。他一切土地就是土地神啊，水陸的飛行包括四類的眾生，有些水上生活的例如那些海鮮啊，有些在陸地生活的例如我那些人啊，有些在虛空生活的那麼例如那些雀仔啦，那麼這三種果報完全呢就由於啊欠缺了這個護法神，所以諸障侵入令他持咒都無成啊。那麼若是說行者能夠啊仰體佛意，生起个慈悲心，以呢个大慈悲啊，咁啊为佢接受，以共咧系保护呢个修行人，咁啊使佢咧近得得到呢个人天乐啊。若是为远咧，就得到呢个出世个涅槃乐。咁万物精奇，嗱万物咧就圆物之多。精奇呢就不出一心啊，即是萬法雖多不離一心。他說並風神等，咁啊風神王啊，咁啊亦係呢一個鬼神嚟嘅。咁無色界天，咁啊無色界天嗰啲天人，佢於如來前就同時啟手280言，我亦保護自修行人，咁啊令佢得正菩提，永遠離開這個魔事。那麼始終呢就恐怕有人問啊，就是說這個風神，那麼它是風質呢，還有這個無色界天的天人，那麼說明是無色了，那麼而且它又怎樣去禮佛呢？所以上文佛啊對這個信若多的虛空神說，他說如來當中是影令暫現啊，那麼亦都得到受羅，他本來的虛空是無身啊，但是他常常為著無身頂禮佛而苦惱，所以佛用這個慈悲光一照，那麼照到他自己呢是有身啊，因此他就向佛頂禮，那麼他就好歡喜啦。那麼又在這個飛上天等所謂無色界天啊，咁啊都話佢都無色界，冇呢個粗色，冇呢個肉體色啦，佢又點可以冇呢個行來進止咧？所以《中陰經》裏邊講個無色界天，有時亦都禮拜世尊啊。咁啊，現在話啟手，咁啊，即時咧係禮拜，咪又在呢個《阿含經》裏邊講，佢話舍利弗入滅。無量天人都類如雨下， 此都是显说明没有这个粗色，但仍然呢有这个微细色的存在，等于说未曾究竟是解脱，未曾究竟是无我。继二十八万四千罗油他驱之金刚座王菩萨在大会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第二百佛言，他说世尊，如我等辈所修功业九成菩提，就不取涅槃，常随此咒救护世间修三摩提而正修行者。他说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若在道场合而精行，乃至散心游戏聚落，我等途中就常当随从。智慧主人纵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终不可得。实知小鬼神去此人十由秦来，随彼法心拗修禅者。世尊的如是恶魔，若魔变作，若来侵扰是善人者，我以保持稳碎其手，犹如未亲。行令此人的所作如愿。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系护法续愿嘅第三科，名为佢嘅菩萨颂。嗱，咁啊，金刚藏王菩萨，佢个威德力故超过一切诸大菩萨，无量无边倍咁多，能看覆同埋一切大小嘅诸魔。各位以前。就八万四千咁多个罗油托驱之，驱之即系八亿啊！有八万四千罗油托个驱之嘅八亿。咁啊，是金刚藏王菩萨，咁啊，指一尊菩萨个别号啊，叫做金刚藏王菩萨。佢在大会中，佢即从坐起，顶礼佛足系二百佛言。当时就在这个大会之中，他就即刻从他这个本坐的座位而起，起来整理一下那些衣服，然后整理佛的香烛，然后就开口同佛讲，他说世尊，他说如我等辈所修功业就九成菩提，他说如我等那种的善根所修这个功德之业啊，咁啊目的呢就是想成就这个无上菩提，佢话九成菩提，但是如今呢是不取涅槃，就话我成佛之后啊，我不取这个大波涅槃，不会作为这个大波涅槃呢究竟啊安身立命处，咁我应该要重启呢，要起呢个不知妙用啊，要随机化度众生，以我自己嘅心愿呢亦都能够达到。咁现在呢先加罪疑就先罪食啦，呢个金刚藏王菩萨在呢个大会中佢即从坐起顶礼佛足，然后先至同佛讲话。他说救父末世修三摩提修行者，他说救父末世就是说救父这个末法的时期，那么为什么他要救父这个末法的时期呢？就因为上文他说世尊，他说如是修心求正定人，即是有一类呢他有志出尘，但是他呢修养自己这个自心，那么既然他有发心修养自己的心而求这个正定的人，即是求想自己得到这个三摩禅罗的正定，那么若在道场，那么有时呢在这个道场之中行道，他就及于这个精行啊，及于精行呢就是属于 收其他的法，或者呢亦都啊去练呢个心咒。咁啊乃至散心就游戏聚落啊，嗱咁啊乃至散心就等于话咧，佢有时个心咧就唔得边一，佢响呢个聚落之中咧，咁啊游戏散心嚟嘅念咒。佢话我等途中啊，就常当随从。咁佢话我咧令我嗰啲途中啊，即系金刚藏王菩萨啦。咁令佢嗰啲徒众咧，咁啊常常咧就系随从呢个持咒嘅人。佢话智慧此人啊，亦都咧时时咧佢智慧此一个持咒嘅人。佢话众令魔王，咁啊众使有个魔主共大自在天。佢话求其方便，都众不可得啊。佢话诸小鬼神就去此善人就十。由循恶，咁啊，所有嗰啲小鬼，佢要离开呢个善人啊，等于话佢就唔可以侵犯呢个善人，即系持咒嘅人，一共离开佢咧有十由循咁远啊，嗱，咁啊一由循就有几十里啊，咁啊十由循就有几百里噶咯，离比法心就修禅定者，嗱，咁啊但系有一个例外。所有嗰啲金嗰啲小鬼神啊，佢可以能够接近呢个持咒嘅人，在呢个情况之下可以咧，佢话随地就发心闹修禅者，除非嗰啲小鬼啊，佢亦都系发心修禅定嘅。嗱，咁既然佢能够发心修禅定啦，当然佢就唔会啊害呢个持咒之人，等于话佢都发心学佛啦。修佛的禅定咧，佢系个善鬼咧，就当然就唔会害呢个持咒嘅人。咁啊，如是咧，佢就可以接近呢个持咒嘅人。佢话世尊，佢如是恶魔、弱魔变伏，佢欲来侵扰是善人者。佢话如果假使啊，咁啊有嗰啲恶魔，以及嗰啲魔嘅变伏，佢欲想来啊。侵扰害呢个善人，就害呢个持咒嘅人。佢话我以宝柱都稳碎其手啊，犹而离尘，行令此人嘅所作如愿啊。咁啊，当时嘅金刚护法善神，佢话假如啊有嗰啲魔同埋嗰啲魔变伏，佢来侵犯啊嗰一个持咒嘅人呢、啊？佢话我哋以我呢个宝柱将佢啊呢头咧打到粉碎啊，碎到好似嗰啲微尘一样。佢话行令此人所作愿啊，行令呢个持咒呢个人咧从心所欲，咁有所求就即皆满愿。嗱，咁所以此一段经文咧就属于护法实愿嘅第三方名为叫做菩萨众。咁啊，即是话金刚藏王菩萨，佢个威德神力超过诸天，无量无边倍。若是由佢嚟到扶持呢个持咒者咧，佢就能够降服一切嘅大小诸魔。咁啊，嗱，始终咧有个问题。嗱，咁啊，菩萨就以慈悲为本。嗱，咁啊，十条重戒之中啊。咁啊，亦都以呢个杀戒咧系为最先。咁啊，亦都上文啊，就四种嘅清净名慧里边，咁啊，亦都教我哋咧，这个心咧唔好犯呢个杀戒，所谓言犹在耳喎。咁啊，点解嗰啲金刚护法善神啊，佢就对于？嗰啲凡系侵犯持咒人嗰啲咁嘅小鬼嗰啲魔障啊，咁啊要将佢打到嗰个头啊，好似碎而微尘咁咧，咁啊岂不是咪犯咗啊呢个杀业？咁啊有关咧呢个慈悲心亦都相合，咁啊点样称为叫做菩萨咧？嗱，咁啊呢个答案就话。有关呢个父母，嗱咁啊，对于佢自己呢个儿女啊， 有阵子咧就欢喜，但系有阵子都会责骂。嗱，咁啊，无论欢喜亦会责骂，呢个父母都系属于教导佢自己呢个儿女。嗱，咁啊，菩萨知众生亦复如是啊，具足呢个知知两门。嗱，咁啊，如果遇到嗰啲善良嘅众生啊，咁啊，菩萨就以呢个大慈悲咧来去摄服佢。就絕對不會啊，好似現呢個鬼衣黃身咧，咁啊吹刀碌眼咁嚟到佢接貨。嗱，咁啊，若是遇到嗰啲惡嘅，或是嗰啲剛強硬化嘅，咁啊，菩薩有時咧就現呢個鬼衣黃身啊，都話碌大隻眼咁嚟將佢接貨。咁啊，無論係接貨或是咧係接貨。咁啊，都系属于菩萨啦，化度众生咧一种嘅慈悲，所以始终话佢话我要保住允对其手啲犹豫未尘啊，亦都冇呢个嗔恨心嘅。嗱，若是话令呢个持咒嘅人啊所作如愿，但系菩萨咧亦都冇呢个欢喜心啊。咁啊，释灵菩萨慈悲度众生咧，有时就接福，有时就接福，纯粹出于一种嘅善意，以度众生咧，改佢嗰种嘅不良嘅习惯啊，为出发点。嗱，咁啊，以上咧就系敬忠训啊，所谓第二大科，名为叫做智不生灭。佢為本修啦，咁啊妙三觀門，咁啊已經咧係講完。阿難即從坐起，就頂禮佛足，係二百佛言。咁我輩嘅愚頓，步為多聞，於諸漏心就未求出離，蒙佛慈悲，得正分修，身心快愉，就獲大利益。佛世尊修正十三摩提。未到涅槃，云何名为干慧之地？四十四心，智和善智，得修行目，蚁何方所？明入地中，就云何名为等觉菩萨？作是语语，五体投地，大众一心，似佛慈音，登蒙仙佛。咁啊，此一段经文就作第一卷。个正宗份啊，六大科之中，现在咧属于第三科，叫做明啊，正坐行所成福田系圆三德位。嗱，咁啊正行啊就系妙奢摩陀三摩禅王嘅圆顿止观。咁啊坐行咧就即系坛场禅修啊。以共清净持戒，咁啊以此嘅正坐而行啊，圆覆五住烦恼，圆断五住烦恼。咁啊，所谓圆三德咧，就未断烦恼以前，叫做贯行三德啊。若是话断咗呢个粗烦恼，相似见佛性，名为叫做相似三德。若是话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咁啊，焚破无明，焚正法身啊，就名为叫做焚正三德。咁啊，到成无上道啦，就名为叫做究竟三德啊。嗱，咁啊，三德嘅名字就有好多种嘅，咁啊，译名叫做三菩提，咁啊，又名。叫做三涅槃，又名叫做三身，亦名叫做三智啊。咁啊，亦是系咧呢个三德。嗱，咁啊，三德咧就有呢个正具嘅修德，即系正宗本具嘅三德。咁啊，亦都有咧由修行啊，咁啊断烦恼而成菩提，即系修成嘅三德。所以三德咧。就有呢个正具嘅三德，同埋啊呢个由修而正嘅三德。